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 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 别麻烦了， 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咱们节目里经常跟大家聊到故宫的各种文物古建展览以及他们背后的故事，不过呢，今天这个话题有点不太一样。这个主角啊，也和故宫有关，他的家族据说还见证过故宫的历史，但他却和文物很不同，因为他是活的。您能猜出这主角到底是谁吗？今天的风从哪里来，想跟您聊聊最近特别火的网红故宫里的猫。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在各种各样的清宫电视剧里，大家对故宫早已经是熟悉得不得了了。近几年又有不少关于故宫的纪录片作品收获了大家的喜爱，最近又有一部关于故宫的新电视节目要上线了。不过这一次不是影视剧，也不是纪录片，而是一档真人秀，第一档聚焦故宫博物院的文化创新类真人秀《上新了故宫》，要在北京卫视播出。不光探寻故宫的历史文化，每期节目还会诞生一个引领热潮的文化创意衍生品，打造创新与故宫相结合的新模式。最近几年，故宫的开放面积不断扩大，举办了众多的热门展览，文创产品更是广受欢迎，就连故宫的猫也都成了网红。上新了故宫这档节目的海报上就出现了一只呆萌的玉猫，作为故宫代言人，为大家讲述宫里的那些事儿。您可能不知道，故宫猫这几年可是红得一发而不可收拾，就连不少外地游客都专门带着猫粮到故宫去吸猫，网上也流传着故宫猫的分布图，可见它们的受欢迎程度。故宫猫可不是一般的猫，他们是有身份证的猫，每一只故宫猫都是登记在册的，有名字有档案。据说故宫登记在册的猫一共有181只。故宫猫可比别的地方的流浪猫幸福多了，它们有故宫工作人员的精心照料。故宫30多个处有一大半都收养了猫，在故宫的消防中队、派出所、器物部等部门，工作人员都在办公室里备着猫粮，甚至还有工作人员准备了维生素、消炎药等药物。有些部门还成立了爱猫小基金，专门给猫买猫粮、看病。宫里的猫它不是一般的猫啊，这名字当然也很特别，比如有叫华华的，灵感是来源于《甄嬛传》里的华妃娘娘，还有馒头、飞天毛毛、慵懒小崽儿、小胆儿、摸摸、太极、银巧，这些名字有的是一代代传下来的，有的还是网友给起的。故宫猫中有不少网红拥有着大量粉丝，比如世界杯期间，一只叫白点的故宫猫成功的用饭盆预测了6场世界杯的比赛赛事，在故宫微博发布后瞬间爆红。可不幸的是，6月底这只白点忽然病了，瘫痪不起。在一次演讲中，单霁翔院长还提到了他，说白点大概是用脑过度了。经过医生的诊断，白点原来是得了猫血栓。后来在故宫微博上也发布了白点去世的消息，让网友们很是伤心。 故宫的另一位网红猫金宝要幸运的多了。金宝的名字据说也是单院长给起的。当时呢有两只猫，一个起了招财，一个起了进宝，结果大家叫着叫着就成了金宝。金宝黄白相间，长得娇憨可爱，他还有幸得到了画家为他画像，并且把他的画像印在了文创产品手提袋上，500个袋子很快就被抢购一空。出了名的金宝现在过得可幸福了，是一天一个猫罐头的待遇，谁让人家为故宫代言了呢？不过呢，故宫猫的待遇这么好可不是白来的，人家不吃白食，而是有自己的本职工作，那就是捉老鼠。您别说，现在咱们家里头养的宠物猫啊，会抓老鼠的还真不多，故宫的猫可就不一样了。您去故宫参观的时候没见过老鼠吧？这可都是这些猫主子的功劳。每天下午5点半，故宫的人们下班之后，白天懒洋洋的故宫猫就要上班了，他们站岗巡逻放哨，保证紫禁城里没有一只老鼠。据说这些在故宫生活的猫啊，还特别守规矩，他们会有序的在固定的土地上上厕所，不给故宫的保洁阿姨们增加工作负担。而且他们还特别乖，从来没有抓挠古建筑、破坏文物的行为。就连单院长都夸他们，故宫里的猫是有尊严的活着。 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我是主持人田阳。故宫里的猫如今已经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带给游客无限的乐趣。那这故宫里的猫到底是哪儿来的呢？工作人员介绍，这些猫一部分是自己跑进来的流浪猫，有一些呢是外面的游客夹带进来的猫，还有一部分就厉害了，他们就是故宫早年间的公猫的后代。故宫里最早的猫被称为公猫，根据史料记载，从明朝以来就有妃子在故宫里养猫，还有专门的猫房，也就是公猫的管理机构。他的职责不仅是管理大量的公猫，还要在众多的公猫中选拔佼佼者来献给皇帝。明朝的史书中有记载，猫房进士3-4人，专祀御前有名分之猫，凡圣心所钟爱者，亦加升管事之衔。嚯，您听听啊，这猫还有名号呢。公猫要称为某小厮，母猫要叫某丫头，做过绝育的叫某老爷，甚至还有特别受宠的猫被授予了职衔品位，叫某管事或者叫猫管事。明朝的嘉靖皇帝据说是一位真正的猫奴，他之所以喜欢猫，据说是因为猫谐音耄耋，也就是80-90岁的长寿之人。而且传说中猫有9条命，也象征着长寿，这些都符合了嘉靖皇帝追求长生不老的愿望。嘉靖皇帝的爱猫是一只狮子猫，名字非常美，叫双眉。史书中有记载说，这只双眉啊是微青色，双目晶莹，极通人性。嘉靖出门，比如要去某位妃子那里，双眉都会在前头带路。双眉死了以后，嘉靖皇帝也是非常伤心，还下旨让各部翰林给双眉写祭文来超度。当时的礼部侍郎袁伟那是相当会拍马屁了，写出了一句化狮为龙，意思说双眉不是死了，而是化为神龙飞走了。这句话说到了嘉靖心里。袁伟后来被升为少宰，加一品，进入了内阁。除了嘉靖皇帝之外，明朝的万历皇帝据说也特别爱猫。明朝有本叫做《万历野获编》的书，书里说到，因为万历皇帝爱猫，公猫可以毫无禁忌地在宫中撒欢玩耍， 遇到年幼的皇子公主也不会避开，反而径直扑上前去。娇生惯养的幼儿常常受到惊吓。记得在电视剧《甄嬛传》里有这么一个情节，一只叫松子的猫发情失控，抓上了甄嬛的脖子。这发生在清宫里的故事虽然是虚构的，但在明朝类似的事情没准早就发生过了。宫里养猫的习俗从明朝延续到了清朝，不过清朝的皇帝大多比较喜欢养狗，但是猫呢依然是后宫里的圣宠，可以为嫔妃们解闷儿。清朝的宫猫也是有证可考的，故宫里有一幅馆藏的古画叫《十二美人图》，这是宫廷画家画的一组工笔仕女画，画了十二位身着汉服的宫院女子品茶读书、消闲娱乐的情景。这组画里的其中一篇叫《捻珠观猫图》，画里的美人坐在圆窗前，手捻着念珠，观赏着两只淘气玩耍的猫咪，正是当年宫廷生活的真实写照。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刚才大家听到的是一首最近特别红的网络神曲啊，叫《学猫叫》。那说起来，有时候在刚认识的朋友之间呢，会彼此问一些简单的选择题，比如说，粽子是甜党还是咸党啊？手机是苹果还是安卓啊？喜欢猫还是喜欢狗啊？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社交网络上猫派的风头就超过了狗派。什么云养猫啊、铲屎官啊，都成为了流行。那您知道咱们中国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养猫的吗？历史上很早就有了养猫的记载，在人类社会的早期，猫因为能捕鼠，有利于农事生产，被看作是八神之一。后来人们就开始有意的去驯养猫，主要就是为了捕鼠。直到唐宋时期，猫的捕鼠功能才开始淡化，逐渐成为了陪伴人们的宠物。在世界范围内看，猫的驯养历史比狗的驯养历史要晚，不过在不同地区的史前人类遗址附近都曾经发现过猫的残骸，比如大约9000多年前的以色列新石器时代遗址、4000年前的巴基斯坦印度河谷遗址等等。不过这些残骸也有可能是为了皮毛或肉而被杀死的野猫。2013年咱们中国的考古学家在陕西华县一个叫做全户村的地方发现了几块5000多年前的猫的骨头。通过对比，这里的猫骨尺寸要比野猫小，和家猫很相近。更关键的是，科学家通过碳、氮的同位素分析，发现全户村的猫和当地村民的饮食结构是非常相近的。这个村的猫和人一样，都会吃很多的谷物。那我们知道野生的猫呢，可是纯食肉动物，这就说明当时的猫已经有人类的喂养了。而且科学家通过对猫骨的测定，发现其中一只猫的寿命长达6岁，已经远远超过了野猫的平均寿命。种种迹象都表明，5000多年前的这些猫很可能已经有了自己的专属铲屎官了。在长沙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汉代漆盘上也画着不少猫的图案，数了一下，一共有39只之多。这些猫的形体浑圆，尾巴修长，突出表现了圆形的眼睛和长的胡须，非常传神。虽然汉代的漆器上经常画的是虎豹熊等野生动物， 不过这些猫的形象很是温顺可爱，应该已经是经过驯化的家猫了。到了北魏，民间也开始驯养猫，用途还是用来抓老鼠。隋唐时期驯养的家猫开始频繁出现在文献记载以及绘画作品当中，比如《唐人宫乐图》，画里的宫女围坐在木桌四周，而桌下就趴着一只懒洋洋的猫。不过隋唐时期，随着宫廷里猫的广泛驯养，围绕着猫也出现了不少灵异故事。比如贞观十年的一本书《隋书外戚传》就讲了一个关于猫鬼的故事，跟去年陈凯歌导演的电影《妖猫传》很是类似。关于宫廷贵妇养猫的历史还有一个著名的记载，在《旧唐书后妃传》中记录了这么一件事。唐高宗宠爱武氏，也就是后来的武则天，王皇后和萧妃感到很不安，就请了巫师来咒杀武昭仪。但是这件事情很快就被发现了，两个人被降为庶民，而且被幽禁了起来。唐高宗不舍得，想要救出他们俩。武则天知道了之后，就把俩人棒打了100下，而且斩去手足，丢进酒瓮中，说令二玉骨碎，那是相当的残忍了。就在王皇后和萧妃被贬为庶民的时候，萧妃曾经大骂武则天，愿阿武为老鼠，吾作猫儿，生生饿其喉。逞口舌之快的意义不大，武则天听到自然更是大怒，敢说我是老鼠，你是猫。那从那以后，唐宫中就禁止养猫了。虽然围绕着猫惹出了这么多幺蛾子，但其实在古代想要得到一只猫，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南宋大诗人陆游就有一首叫做《赠猫》的诗，说的就是一猫难求的事。果言赢得小狸奴，进户山房万卷书，惭愧家贫侧勋薄，寒无沾坐食无余。在宋朝，您想要得到一只猫，那是需要拿盐和茶叶来交换的。咱们都知道古代有相马这一说，伯乐呀、九方高啊，都是专业的相马家。那在宋代的时候也有专门的相猫术。陆游的爷爷陆佃就说过这么一句话，猫有黄黑白薄数色，离身而虎面，柔毛而利齿，以尾长腰短，目如金眼，及上胯多棱者为良。这描述听上去，这猫那是相当美貌了。到了清代，猫在紫禁城里没有狗受欢迎了，但在民间猫却是越来越红。清代还有人专门写了一本猫的百科全书，叫《猫院》，书里汇集了历代以来有关猫的典故、诗文和传说，可以说是我国第一部关于猫的专门著作。您看，这古代的爱猫人可不是简单的铲屎官，人家是很有学问的。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咱们说的是故宫里的猫和咱们中国古代养猫的历史。那节目还剩下一些时间，想跟大家说说外国的宫廷猫。您比如说，在遥远的尼罗河畔，古埃及人把猫视作神明的化身，王室中一直都有养猫的传统。传说中，埃及艳后的长相很魅惑，有点像猫，她很小的时候就被认为是猫的化身。埃及艳后自然也很喜欢猫，在宫中养了很多。埃及艳后喜欢猫只是因为自己长得像吗？也不尽然，这还得从古埃及的动物崇拜说起。在古埃及的神话中，蛇神的力量是十分强大的，能够将世界缠绕起来，可以控制辽阔的疆域，所以当时拥有绝对权威的法老王，他们的保护神就是蛇。法老的王冠上还会用黄金和宝石塑造出眼睛蛇的形象来。蛇是一种天敌很少的动物，但蛇唯独害怕猫， 所以有人猜测，这才是埃及艳后喜欢猫的主要原因。在男权主导、尔虞我诈的王宫中，埃及艳后希望自己能够像猫一样，比蛇拥有更强大的力量，可以站在高高的宫墙上俯视王宫贵族们。根据相关记载，在埃及艳后主政的时期，她主持修复了很多的猫神庙，还下令创作了不少和猫相关的艺术品。这些出自埃及艳后时期的艺术品经常在世界各大博物馆进行巡展，您以前可能也看到过。说到猫的品种，埃及艳后喜欢的猫叫阿比西尼亚猫。从古埃及的壁画里可以看到，这种猫有红棕色的短背毛，耳朵又尖又大，脸特别小。因为阿比西尼亚后来又被称作埃塞俄比亚，所以这种猫也就被叫做埃塞俄比亚猫。再说到如今大家最熟悉的王室，英国王室，他们也是很喜欢在宫廷里养猫的。据说16世纪的一位意大利旅行家从中东地区带回了一只伊朗的猫，那只猫有蓬松的长毛，优雅的举止，受到了意大利人的喜爱。后来他的后代经法国传入英国，在英国经过了100多年的培育后，诞生了一个新的品种。因为伊朗一直被欧洲人称为波斯，所以就为它取名叫波斯猫。在爱猫人士的推崇下，波斯猫享有猫中王子王妃的美誉，开创了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据说就有两只蓝眼睛的波斯猫。女王的儿子爱德华七世更是在猫展上对波斯猫大加褒奖，从此波斯猫的名声越来越大，随着英国的殖民船队传到了全世界。前头说到《甄嬛传》里那只咬人的猫松子，它其实就是一只波斯猫，果然是已经传到了中国。时间有限，关于宫廷猫的历史和趣闻呢，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节目最后送出 SHE 的这首《波斯猫》，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有你这一条线，左近点这条线，无敌上的瓦片，是他的情节，一步步，一点点，游走在爱情边缘，想出现就出现，想不见就不见，想睡就睡一天，不理任何人。爱上他危险危险，不爱他思念思念，他总是若即若离，若隐若现，有时候沉默冰冷，有时很温柔腼腆，任谁都不会是他爱情的主人。靠近时缠绵缠绵，离开时敷衍敷衍，他总是忽热忽冷，忽近忽远，他可以一成不变，也可以瞬息万变，但是他不会为你做任何改变。开始敷衍敷衍，他总是忽然。 个季度啊，特别适合涮涮铜锅羊肉配个二锅头，又或者是板栗烧鸡配牛栏山，要不就是白菜饺子配江小白。 天哪，您这是无酒不成欢呀。 我爸年轻的时候啊，就喜欢这样过冬，忙碌了一天，吃着我妈做的白菜烧牛肉，再嚼上两口小酒，幸福的眼睛眯成一条缝了，我看着都觉得好幸福呀。 原来您的童年乐趣就在这儿呀。 现在不行了。 哦，怎么了呢？ 年纪大了，医生说我爸不能喝酒，不能吃辣，一定要饱餐有度。 看来叔叔是需要好好调理一下了。 可不是吗？所以我给他订了一年的瑞麟羊奶粉，它的脂肪颗粒只有普通奶的三分之一，肠胃没有负担，这才是老爷子该有的美好生活。那今天一定要告诉您，瑞麟重阳节专档特别带来了买羊奶送羊奶再送亚麻籽油的活动，听到一定把握住。活动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是的，来自于中国羊乳之都的陕西富平瑞麟羊奶粉，这一盒是300克，属带独立包装，厂商零售价格是258元，之前的媒体直供价格一直是99元，而本档活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订购6盒就多送一盒，划算到这每盒才84块钱，比直供价还要再便宜15块钱，而且还要多送一瓶亚麻籽油，所以听到就别错过。4007106108，手机尾号1646的朋友就说了，这秋冬啊，就是吃羊肉喝羊奶的季节，人家羊奶粉都在涨价，你们却在降价，真的是挺难得的。还有3351的朋友就说了，工作太忙了，哪有时间保养身体啊，一天一杯奶挺好的，简单方便又实在，关键是啊，价格也不贵，1天5-6块钱，和家门口订奶的花费是差不多的。 您说的没错呀，打进4007106108，花594元喝上3个半月的羊奶粉，每天的花费可不就是5-6块钱吗？但营养却大不相同。不信您可以做个对比，每100克瑞麟精钻配方羊奶粉就富含了640毫克的钙、7.5毫克的铁、18.3克的蛋白质和3.8克的锌，而且还特别增加了益生菌、硒元素和植物甾醇。您看看超市里有没有这么多的营养物质？要是没有，不妨来试试看瑞麟羊奶粉。 对呀，更何况今天重阳节专档，凡是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成功订购羊奶粉的朋友，还有一瓶亚麻籽油免费赠送。让我们每天花5块多钱给健康做个投资的同时，把健康好油一起带回家。加油打电话了，4007106108，4007106108。 读书尽管去读，读书没有进去，我觉得。读的喜欢了读下去，读的不喜欢了换一本。你愿意坐在办公桌前也可以看，你愿意坐在桌子上也可以看，你如果功夫实在好，做瑜伽的时候倒立着也可以看。读书会使生活更丰满更丰富多彩，读书在本质上是生活的一个部分。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我是钱文忠。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硝烟滚滚，血雨腥风，再现战场的壮烈残酷。万象众生，喜怒哀乐，关注个体的人生价值。时光流转，社会变迁。